紧紧，那种眼神就会让我好心疼。爱在沸腾，我们可以漫步在每个清晨黄昏，我们可以爱得深。最希望让你快乐，拥抱你的灵魂，一个我爱的女人。情歌，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正月初八，刚刚的这首歌来自李圣杰的《关于你的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郁可唯《寂寞更深》。 也许它会发生，也许不会发生，是否一抹吻痕让你留恋，伫立转身，时而残杀风声，时而淡漠疏冷，你可曾想看清演出那种身份，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谁的此刻与己有存，写下了那种剧本。 谁到此刻雨季又曾 快一秒把翅膀开，慢一秒寂寞更深，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许慧欣的第三张国语专辑《美丽的爱情》当中的自然反应，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就活泼好动、男孩子气的一个性格，还有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喜欢帮助弱小，更有他对于爱情和女性友情的一个看法在里面。 挑选多久，我才下决定，居然是你。洗发精味道有点 Jerry， 心情也许受了寂寞影响，模仿是我孤单的怪毛病，不是我故意选你，脑子空空没怎么想，

天。关于你们那些暧昧的留言，我会假装一切全都听不见，睁一眼闭上一只眼，爱上你我没有明天，到不了的永远，就怕你先说再见。爱上你是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发，情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又心乱如麻。爱上你是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太怕你爱他。无法自拔，剪不断，又心乱如麻。爱你是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太怕你爱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作者从失恋之后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搭配上了金良的编曲，音乐团队的制作，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进了人的心里面。庄心妍通过这首歌只是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微笑面对人生，听到以后的以后。 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曾经第四纠缠放空的手，情缘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离开的路口，你既然无心，也该放手，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缘浅留一身遗憾，还是情浅缘深一辈子远了，没有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你来收，以后的以后，你是谁的某某某，若是再坚持会让人更难受，没有你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你来收。

声唱。哦，我背着一颗浪迹天涯来求挂好一枪。哦，求挂求挂求挂好一枪。哦，我背着一颗浪迹天涯来求挂好一枪。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在风中大声唱。这一把浪迹天涯来求挂好一枪，求挂好一枪。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人生苦短，不要计较太多，与其在纷扰中度日如年，不如在舒适当中快乐生活。人们常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当真正的机会来临而自己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才能够觉悟到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会是浪费了时间呢。听到梁文音的《想流浪的鱼》。 看定美中的猫追逐花一角，想热恋的人们和好在吵闹，其实学我静静多好，不必为别人烦恼。听说爱很奇妙，当人哭又笑，出了什么味道，香不香水草，真爱大家都在寻找，有没有人真找到。等我长大有翅膀，我一定要飞去问一问月亮，为什么不见太阳，是不是爱上他受过了伤。外面世界有多大，如果跳出鱼缸不再被豢养，单场恋爱会怎样，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枯燥巴不得逃跑，天空它有多高我好想知道，梦到大声铁打你好，牵手往大海里跳。寂寞偶尔围绕在透明城堡，从没有人看到，就算泪嘴掉，倒映着给自己微笑，就是开心更逍遥。等我长大有翅膀，一定要飞去问一问月亮，为什么不见太阳，是不是爱上他受过的伤。外面世界有多大，如果跳出鱼缸不再被豢养，谈场恋爱会怎样，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等我长大有翅膀，去问一问月亮，为什么不见太阳，是不是爱上他受过的伤。外面世界有多大，如果逃出鱼缸不再被豢养，单场恋爱会怎样，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飞出鱼缸去流浪。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结果》呢，随着深情唯美的音符缓缓流淌，我们惊喜地听到了关悦的动人的歌曲，只需要它的一个音符，立刻就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此轻柔，如此婉转，如此的心悸，最终也只有被情歌的音符所征服。 不是吗，哭完了心会比较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吧，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 写的停止你对爱太落后，只懂得付出不知深度，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愿有我，总是荒诞情少不能拥有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也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真心剩下千种理由不承诺，你要我用什么去附和，曾经也是那么温柔，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似乎相信你的伴侣，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65。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核心，朋友知心，事事称心。 新年到，祝福到， 我仅代表广汽本田三和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心中的梦想是实现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的爱听有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美音响 麻醉九秒就算休克，心跳九秒就算复活，我变成深灰色，奉献不会再爱我，这世界不会有人欣赏我，我有过深蓝中颜色，我选择在白天沉默，在落叶的背面，我在等我的春天，天黑前我希望被人发现，我最爱天像一只蝴蝶，为了做梦才飞到黑夜， 郑霄的歌大多都是慢版的情歌，也令很多的歌迷朋友们印象当中形成了台郑霄的音色意义。 深情和自信为主。在2007年的专辑《五不配》当中，潘建霄特别以轻摇滚的曲风《五不配》为主打歌。专辑当中的十一首歌曲的风格各异，除了轻摇滚气质，潘建霄更尝试 rap 的说唱，以及融合了 R&B 的唱腔的摩登演绎，将他嗓音的爆发力展现无疑。来听到《我不配》。 我们背靠背，却无言以对，走不到完美，你把爱收回，从来都不曾后退，而期待总被疼痛粉碎，在无尽黑夜长期孤独滋味。我不配，就连给你的爱都不配，该怎么赎我的罪？你想要的幸福也许只有他能给，我的爱只会是负累。我不配，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我咽下自己的泪，终于明白你是怎样熬过夜的黑，可我已失去你给的唯一机会。 行走在光阴的长河，把今年匆匆走成那年。新的一年来了，正是切割怀旧和迎新的门槛，给自己一个方向，不求天荒地老，给自己一个信仰，不必一路慌张，心安神定，由弱而强。 I'm good, I'm good, I'm great. Know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m good, I'm good, I'm great. Know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And I seen a girl that bitch in the pool. I seen a I knew she had to know. I seen her take down that tequila. I'm not a leader. I knew I had to meet her. Ooh, she mine. Ooh, the girl bumping mine. Ooh, she mine. Ooh, the girl bumping line. Angelina looks like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m good, I'm good, I'm great. Know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a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ve been poppin', just took me in a row. I'm down to do it again, I'm on a roll. I've seen them outside trying to reach you, trying to leave you. You said I'm the reason. Tell me lies, ooh girl, tell me lies. Stay in your mind, I'm yours for the night. I'm the realest, she said I'm the realest. Let me genius, big game, be the meanest. I'm like, fuck, I'll take the Lord for the day. Tell me, poke a pot, girl, I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Poke a pot, girl, I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4日星期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国家旅游局监测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的前六天，全国共接待游客超过3亿人次，旅游人数收入双双走高。环保部发布了空气质量形势的预测，今明两天京津冀及周边可能出现重污染，而五日北方大部扩散条件好转，污染形势缓解。国际方面，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用10000英镑收买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以进行反华宣传，而这一智库是出了名的右翼组织。在通过参议院投票之后，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宣誓就职。目前特朗普内阁的多个职位人选仍遭到民主党甚至是共和党内部的质疑。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

得可以才会为爱伤风流泪雨， 让自己 傻得可以才能忍受你的坏脾气，傻得可以才会让你忽来又欢喜，喜欢你只想整天念着和你，没道理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 iMini 来来的傻的可以，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感受停在我发到那之间，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默默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光年之外》，这个是年度的科幻巨制《太空旅客》的中文主题曲，由邓紫棋为他填词并且作曲，亲情唱出了这场由奥斯卡影后詹妮弗·劳伦斯和星爵克里斯·帕拉特主演的太空爱恋。

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今年财源滚滚，幸福美满。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祝一零三三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噔噔在噔啊噔，该发生的没发生。噔噔在噔啊噔，再完美也不完整。噔噔噔慢慢噔噔，噔噔噔慢吞吞，在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噔噔在噔啊噔，青春变成鱼尾纹。噔啊噔，失去灵魂的标本。噔噔慢慢慢，噔噔慢吞吞，只是点一点成分不给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人。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你点点头，爱我的请举起左手，我爱的请举右手。 他的代表作《孤单北半球》这首歌当年红遍了亚洲以及华语世界，被梁静茹、林依晨等众多明星翻唱，并且列为当年华人世界网友们最广为流传的金曲。当时欧德阳以漫画的形象为专辑的封面来创造 MV， 也是很少见到他的真眼，由此呢他也有一个外号叫做素人歌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欧德阳的《六色彩虹》。 红色

温柔音响。 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美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也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有些束缚是我们自己找的，有些压力是我们自己给的，有些痛苦是我们自愿的。没有如影相随的不幸，只有死不放手的执着，只有坚持做好自己，才能看到下一秒的路。不要把某人和事情看得太重，陪伴你到终点的只会是你和你的影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梁博的 Bruce Lee。 你还累不累，还是像个发动着的机器，你绝不后悔，是否还是那么倔强前行？你如果有机会，还会依然决然的去旅行？你你看得见未来的未来究竟有多远？谁让带着你的梦想前行？有没有人能向你带来惊喜？我想大喊一声爱的曾经依然是你，依然是你。 情，也想把寒暄来告诉曾经的，依然是，依然是。 接下来听到的歌《站台》，这个是杨坤2010年的专辑《Disco》当中的单曲，没有如歌名让人联想到的那种意义的惜别，而是就像专辑名字一样的 Disco 的一个风格。而这首歌的编曲呢，也是前卫、大胆、热力四射，节奏动感。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短暂的爱，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未来的爱。孤独的站台。